快告诉我你是谁。几点钟你会想起我？天黑了，人们在移动，音乐有什么？相互等待之中，某一刻，同时在度过，距离外片刻之中。感受是否只有我？

世界没有爱情。